大者如毒蛇压齿，蓄雨斩锤，无丝毫形制，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。 大的罪恶就好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手指一样，毒蛇咬了手指，不要犹豫，要赶快地将手指斩断。为什么呢？不斩断，毒一散开，必死无疑，无得救。这个是比喻要下定决心断一切恶，每一日昏沉提不起精神，是业障现前。 妄念好多，烦恼好多，忧虑好多，牵挂好多，样样都不能信心，不能称义，都是业障现前的相。 佛门时时讲业障，乜嘢是业障呢？我哋自己要知道，自己要睇得清楚。 晚上睡觉做噩梦是业障，生活习惯冇規律亦都是业障。 要认真咁反省，要警惕，能够将呢啲过失都改过嚟，业障就消除㗎啦。 所以业障少嘅人必然发起充满，身心轻快，冇负担。 业障少就係烦恼少，烦恼少心地自然清净，常生智慧。咁对于世出世间法，身心世界就睇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啦。自己要有决心，要能够省察， 先要将自己嘅过失揾出嚟，勇敢嘅去将佢改正过嚟，唔好忧虑，唔好害怕。 此风雷之所以为益也，后面呢一句呢就引用易经风雷益呢个卦象。易经64卦，风雷呢个卦象就是利益， 亦即是今日所讲的果断决心。 人能够有果断决心，改恶修善，讲做就做，才能够得到真正利益。 而没有犹豫，立刻改过自身，就是易经里面风雷这个卦里面所显示出来的卦象。 具事三心，则有过思改。 改过自身必须要具备这三心， 就是知耻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。 知耻是自觉，即是惭心所；敬畏是愧心所。具足惭愧，才能够产生出勇猛心来改过嘛。由此可知，过失点解会改唔到呢？ 原因就是冇耻心与畏心， 所以冇力量产生勇猛心。勇猛心是从知耻敬畏里面生出来的。 人不知耻亦不怕别人笑话，就没办法修善 了。那又如何培养三心？我们现在为什么在一切经典里面选择无量寿经来给大家受持呢？一切经不是不好， 但是没有无量寿经讲得那么圆满。 无量寿经是事、理、因、果面面都讲到的，分量亦都唔多，现代人容易受持，何况无量寿经是一切经典的精华。嗱，我哋现在早晚课诵是专为净宗学会同学重订的课诵本，以前的课诵本是古德所编的，他哋编的课诵本是用嚟对治当事人的毛病，果然有效。 但是我哋现代人的病同以前的人唔一样，所以早晚课我们要修定。 早课念无量寿经第六章，以求与佛同心同愿；晚课念32到37章。 这六章是讲五恶、五痛、五消，就是改过自身。 每日念一篇，反省我们现在的毛病，认真的是改过自身。念这六章经就是忏悔文，念了要警惕，要觉悟，要痛改前非，以求与佛同解同行，这样呢课诵就得到效果了。 所以要具足三心。 如春冰如日，何患不消乎？ 具足三心，有过即改，就好像春天的冰雪一样。 因为春天天气暖和了，冰薄了，没有冬天结得那么厚。 如日何患不消乎？太阳出来，冰雪就融化了，就是智慧增长，业障消除了。 改过的方法，从事相上改。 言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验亦异。 由居士著说， 法此为用三心，为改过之因，事事理心三路长改过之法。 前面讲的是理论，现在是跟我们讲方法。方法归纳起来有三大类，这三大类的功夫都不一样的，改过的效果亦都不相同。先讲事，从事相上去改。 如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利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 怒是发脾气，利是闹人，喜欢发脾气，喜欢闹人，恶言侵犯别人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这个完全是从事相上去改的， 就是将毛病找出来，一样一样的改过。 了凡先生以前亦都是在事相上去改，你看看他行三千善事，十一年才圆满，要这么长的时间，收到的效果亦都不大。第二次他用了四年的时间行三千善事，求得一个儿子，花费的时间还是长。实在说，得效果如愿所求，都是从事相上去改的。那佛门里面从事相上去改的就是持戒了。大乘八宗，小乘二宗，大小乘的修学都是从戒行上做起，是从事相上修的。尤其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论事不论心，大乘戒就不一样了。大乘戒与梵网戒， 梵网经并没有完全翻译成中文，这部是一部很大的经，传到中国来也只翻了全经最重要的一品，就是心地戒品两卷。 上卷是讲菩萨心地，下卷是讲菩萨戒行。实在讲，重要的是在心地，上半部改过自身，从心上去改，下半部呢是从事相上去改。当然啦，从心上去改而能够兼顾事相上去改，是最上乘的啦。 强制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并根中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国言之道也。 病根是心，东灭西生非究竟确然之道也，不是确然之道，这个不是根本之计，这个是治标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病根还在，没有被拔除到。 换句话说，身好像是这样的一回事，心不清净，也即是外表似样，心底就不然了。 这个在佛门里面讲的是小乘人，所以小乘人很固执，确实妄想可以伏住一些，分别执着就相当坚固，没有办法去舍起。 从命理上改， 善改过者，未禁其事，先明其理。如过在杀生，即是曰：上帝好生，物皆恋命，杀彼养己，岂能自安？且彼之杀也，既受屠割，伏入鼎镬，种种痛苦，切入不遂，己之养也。真高罗列，食和即空，疏食菜羹，尽可充腹，何必长彼之生，损己之福哉？ 这一段呢，是由理上去改的。我们要知道事实的真相，想想它的道理，我们自然就不忍心食众生的肉了。之前不明道理，很勉强地去做，那必定是很难。 因为强制执行，心不悦服， 自己同自己在斗争，相当痛苦。 而明理就可以将佢化解了。所以时时要想到上帝好生，这个是自然的。尤其是而家科学亦逐渐咁明白呢个道理啦。所以讲自然生态平衡。 自然生态就系呢度讲嘅上帝好生之德。 自然生态一定系均衡嘅。自然生态之平衡，若果被破坏咧，整个世界嘅众生都遭逢劫难。 所以有智慧嘅人唔会破坏自然生态。 其实人呢，是一切动物中是最坏的、最残忍的、最恶的。老虎毒蛇只有在饥饿的时候才会伤害其他的动物的。它吃饱了，但是动物在它旁边走来走去，它掂都不掂下的。 由此可知，它杀生是不得已。 但人呢就不一样了。人并不是到了逼不得已的时候才杀害众生的，是任意的残杀。畜生实在好少做恶业。我哋试谂下，人做嘅恶业系一切畜生都做唔到，做嘅罪业实在太大啦。 因此喺六道中，我哋有乜嘢值得骄傲呢？ 但堕畜生道好苦嘅，但系畜生佢哋唔做业，佢哋喺度烧业障。我哋得人身若果唔学佛，咁得人身系有乜好处呢？反而日日都喺度做罪业。畜生消业，我哋造业，佢哋嘅罪业消咗，佢哋出头啦，生三善道。 而我哋造业，业果成熟嘅时候，我哋就代入三恶道。 佢哋准备出嚟啦，我哋就准备入去。咁有咩值得骄傲咧？呢啲咧都系事实真相，我哋一定要明了嘅。何况一切众生都系贪生怕死，我哋杀害佢哋。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反抗。 所以说弱肉强食是因为没法子抵抗。 虽然能够抵抗，但是他们甘心。他们如果不甘心，那怨恨一定存在，冤冤相报就免除不了了。但有一位同修来问我， 超度英灵有没有效的？ 我告诉他没有效的，你以为超度就没有事的了？他说 万一呢个细路生咗落嚟系个残障，咁唔系好痛苦？不如叫佢唔好生咯。 嗱，我哋要知道，生个残障嘅细路，佢系嚟攞债嘅。你欠佢嘅债又唔俾佢嚟攞，仲要攞佢条命添。换句说话讲咧，你过去欠佢嘅债，而家再加上命债，以后就更加不得了啦。嗱，而家科学家只系睇到眼前呢一段，唔知道后世嘅因果。因果通三世的这个决定是大罪。他说 细路还未成形，只怀一两个星期。 我说不得的，神识的投胎他就来的了，有没有成形都没有关系的。他一投胎他就找上来的，你跟他过去世是有瓜葛的。所谓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嘛。如果他是来报恩的，你又将佢杀害，恩将仇报，咁以后就会变成仇人噶咯。明明是孝子贤孙嚟报恩嘅，你杀害咗佢就变成仇人，变成冤家啦。咁仲得了嘅？不得了啦！你做一啲功德，花几个钱，按个牌位就能够超到，冇啲咁嘅事啊！咁系呃自己，安慰自己，唔系事实嚟噶。所以各位能够真正地看到前因后果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 所以不可以不慎重，不能够不明理，不可以不晓得事实的真相。 杀害众生来养自己，这个是大过失来。现在的人呢认为这样是正常的。 有些宗教还认为是上帝供给他们吃的。 如果说这些众生都是给我们吃的，上帝就不可以被称为上帝了。上帝又怎可以说得上有好生之德呢？这个错误的观念使到我们做了很多罪恶，自己都不知道。 这些就是知见上的错误。 一切众生被杀害的时候，被屠割的时候，你看到的状况，惨叫的声音，就是他不服气了。佛经里面说， 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。 生生世世互相杀害报复。 所以话食佢半斤，还佢八两，欠钱嘅还钱，欠命嘅还命，呢个系因果定律。 我哋真正嘅相信，真正嘅肯定，我哋决定唔会有一念杀害众生之心。点解呢？ 因为我唔希望将来世世偿命。 我哋决定唔会有贪图不义之财。点解呢？ 因为知道将来世世都要还债。 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人自然呢就会安分守己，本本分分噶啦。咁样唔系消极，绝对唔系退转，系奋发精进，创造自己美好嘅前途。呢一世好，来世更加好，求得生生世世都好。 但系冇智慧，唔知道事实真相，系决定求唔到嘅。 呢一段文章咧系讲肉食嘅，我哋睇到众生被杀害，嗰种痛苦嘅状况，切入骨髓，杀咗佢拎嚟养自己，你话点忍心呢？何况食过即空，嗱，众生贪图美味，无论点样去烹调，知道味道，享受味道嘅就只有我哋条脷啫，条脷以下咧就唔知道噶啦。 所以为咗三寸舌头，唔知道杀害咗几多嘅众生，唔知道做咗几多嘅罪业。 而素食菜羹，尽可充腹。若果话素食冇营养，素食长寿嘅人好多，素食健康嘅人好多，由细食长斋嘅出家人，肥肥壮壮嘅满面红光嘅大有人在。咁啊，点可以话冇肉食就冇营养？呢啲咧都系错误嘅观念。嗱，杀害众生，食佢哋嘅肉嚟养自己，唔单止同众生结下冤仇，仲损咗自己嘅福报添噶。 所以话，一个真正嘅聪明人，绝对唔肯做呢一种事情。 又思血气之属，皆含灵芝，既有灵芝，皆我一体。 一切动物唔单止有生灵， 亦有灵性， 同我哋人并冇两样嘅。除咗佛菩萨之外，边个知道皆我一体呢？ 众不能功修自得，使之尊我亲我，岂可日长勿命，使之仇我含我于无穷也。一思及此，将有对食伤心，不能下咽者矣。 了凡先生一定是全家食素的， 因为他晓得道理，他知道事实真相。 现在的人还有些错误的观念，他们认为 我们大人食素，细路还小，怕他们营养不良，所以都是应该给多些肉他们吃。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，这做呢只会令到他的业障加重，冤家债主加多，结多些怨业的。跟他说他不相信，还委托我们说 你们的头脑太旧了，不懂得科学，不懂得营养。 其实这样不对的，他真是错的，所以觉悟要趁早，越早就越好。小路仔越小食素就越好，他的福德根基才会厚。就正如无量寿经和阿难问是佛吉空经所说的， 先人无知， 先人就是长辈，没有智慧使到我们不知不觉中犯下了过失，造成了很多罪业。 而单单饮食这一条就不得了了，罪业就已经很重了。 如前日好怒，必思若人有不及，情所而惊，背理相干，于我何语？本无可怒者。 过去喜欢发脾气，嗔恚心重，如果自己能够认真地反省，所谓 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 别人有过失，我自己亦有过失，我不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，别人能够原谅我的过失吗？ 如果是能够想到这一点，就不会有责备人的心了，反而还会有怜悯之心。惊 就是怜悯，他无知愚昧才会犯过，对于真妄邪正是非利害就没有能力去分辨，所以不能够改过自身。 唔能够断恶修善，应当要怜悯佢，唔好去责备佢。呢、这个咧就系、是、佛菩萨处事待人接物嘅态度啦。背理相干，于我何语？即使系无理嘅冒犯，与我亦不相干。本无可怒者，即使系相犯，我呢个身身不是我。我哋嘅清净心永远唔接受侵犯嘅， 因为清净心里边本来无一物。 我哋今日处事待人接物，可惜冇用到清净心，用嘅系妄想心。妄想心唔系自己。那佛门所求嘅， 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 本来面目是真心，是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一念不生，清净心决定不受外境的干扰，所以与我无关，何必去计较，何必去执着呢？离开了一切分别、执着、妄想，各位想想，还有哪一样东西是与我们相干的？所以本无可怒，其实都是从理上去观察的。所以说 心安理得， 道理明白了，心就安啦，不会受外境所动啦。外面什么境界，内心都不为所动。 也即是在顺境里面不起贪心，逆境里面不起嗔恚心，顺逆境界里面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咁就係真正嘅改过。 由师天下无自是之豪杰，亦无由人之学问，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敢未自也。吾昔以自反，则谤毁之内，皆磨练欲成之地，我将欢然受赐，何怒之有？ 这个呢是教我们从心底上去改，在方法上这个是最上乘的。花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 历事连心， 就是从心底上改过修行，所以要自己认真地去反省。天下无自是之豪杰，英雄豪杰在佛门里面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佛是英雄，菩萨是豪杰，出人头地一般人是做不到，他能够做得到呢就叫做英雄。 所以佛的大殿叫大雄宝殿， 雄是英雄，大英雄宝殿就是这个意思。平常人是做不到的，因为不能改过自身。佛能够改过自身，佛能够将所有的毛病都改正过来，这才是英雄，才叫豪杰。 所以没有自以为是的佛菩萨，大声大言，没有一个不谦虚，没有一个不忍让的，因为谦敬是圣德的流露。 亦无由人之学问，真正有学问的人是不会怨天，不会怪人的。学问是智慧，是从真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儒家佛家都是这样的。儒家讲智慧亦是从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 所以儒家讲诚意正心， 诚意就是真心，是从真诚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这个是智慧，这个叫学问。 所以一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怪人，亦都不会怨天尤人。 行有不得，皆己之德未修，敢未自也。得就是成就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言行还会有人批评，还会有人毁谤，那就是不得了。 所以不要去怪别人，反过来想想自己，是自己的德学没有成就，还未能够感动到那些人。 所以吾昔以自反，人家闹我、诽谤我、批评我，都要接受过来。不单止没有报复的意念，还要生感激之心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是他提供这些宝贵的资料，令我们回过头来反省。 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没有过失，亦都不怪他。如果有的呢，就赶快地改过自身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就是用这个方法，将一身的毛病改得干干净净，最后成佛了。五十三参讲 历事连心， 事就是日常生活，与一切人一切事接触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提供给我们自己反省的。将外面的境界，无论是任何人都看作是老师，是佛菩萨给我们的教训，我要认真地去反省，认真去修学。学生只有自己一个人，除了自己之外，都是我的老师，都是我的善知识，都是佛菩萨。他们没有过失，只有我一个人有过失。善财童子就是这样即身成佛的了。你看花严经，善财童子并没有换一个身，他是肉身成佛的， 就是从凡夫一直修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一生究竟成佛。 他是怎样修的呢？就是这样修的了。如果我们学会这个本事，学会这个方法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呢，亦必定是肉身成佛的。 所以修行首先一定要不怨天不尤人，看别人不顺眼就是自己业障现前，别人是佛是菩萨，没一点毛病，我看不顺眼是我的业障，是我的毛病。 六祖大师讲得很好， 若见他人过，自过则相左。 左是堕落，右是升，左是降，是自己的业障现前就要堕落。六祖大师又告诉我们， 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 善财童子是真正修道之人，他没有见到任何人有过失的，他只是见到他自己有过失的。反省改过自身都来不及了，还有什么时间看别人的过失？他看不到的。 所以眼睛看到一切人都是贤人，都是诸佛，都是菩萨，自己亦就成佛成菩萨了。 而看到别人还有过失，就是自己的过失现行，业障现行。所以佛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凡夫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，就是这个道理了。 所以最上乘的改过自身是从心底上改， 旁位之内，这样是好事。自己有毛病，自己不容易发现，自己找都找不到，但是别人替我们找到，讲给我们听，你说多好呢？ 所以应当将它接受过来，那就是我磨练欲成之地。 它来帮助我，它是善知识，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来接受。何怒之有？你怎可以愤怒呢？怎可以不接受呢？还要生报复的心？那罪过就大了。他对你是大恩大德之人，你还要用报复心来对待他？这个罪过呢就重大了。我们中国圣人讲孝，讲孝道就会想到舜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哪个不承认他是大孝，孝感动天的。他这个大孝是什么人成就他的呢？ 是他的父母兄弟成就他的。 他母亲死了，父亲娶了个后母，后母虐待他，父亲又听后母的说话，后来后母又生了一个弟弟，一家三个人都欺负他。 不但欺负他，时时刻刻都想置他于死地。 他们这么狠毒，他都没有变心，总是自己时时反省， 为什么我得不到父母弟弟的欢心呢？ 总是想着自己有过失，没有见到别人有过失，日日只是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如何改过自身。到最后呢，终于将一家人都感化了。他从来都没有想到他父母，他弟弟全心不好，对不住他。咁以后姚王知道佢呢啲事情呢，就将个皇位让俾佢，将自己两个女儿都嫁俾佢，请佢嚟继承皇位。 因为佢能够感动一家人，将来就能够感动天下。 在佛经里面， 我哋睇到隐玉仙人，隐玉仙人系边个成就佢？ 系高丽王成就咗佢。 金刚经上虽然有讲到，但系冇讲得咁清楚。大涅槃经里面呢就讲得好清楚啦。嗱，高丽王系梵语，翻译成中文呢就系暴君。 所谓嘅无道昏君，梵语就叫高丽王。 仙人在山中修行，高丽王佢无缘无故咁发脾气，将仙人凌迟处死。隐玉仙人丝毫怨恨嘅心都冇，隐玉波罗蜜圆满啦。佢睇唔到外边恶人，睇唔到外边嘅一件恶事。各位谂下，佢个心清净到乜嘢程度呢？呢个系我哋要学习嘅。学佛学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学呢个啦。又或者你话我哋连善恶都不分，咁咪系麻木的人呢？十法界因因果果摆在眼前，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 但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啲执着都冇。 并唔系对外边唔清楚，其实样样都清楚， 但系绝对冇丝毫分别执着。 所以在佢自受用里边，万法皆如他受用时，因为众生有烦恼，必须要同佢讲层次，同佢讲原则，对众生要咁样讲。对自己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四相皆无，一切平等，决定冇一丝一毫嘅差别。从平等法里边建立差别法，系为咗帮助别人嘅。 所以差别就系冇差别，因为差别唔系自己用嘅，系他受用。 众生冇见性，要叫佢断恶修善。自己入咗呢个境界咧，就无恶可断，亦无善可修，自己得到清净平等，进入一真境界， 亦即系无修无证嘅境界。 无修无证里边，修证嘅事仲系照做，咁就系空，有两边都唔住。如果入咗呢个境界，事相上嘅修持都冇啦，就落在空。执着在事相上，不明究理，不见本性，就落在有。佢空有两边都唔主，就好似大势至菩萨所示现嘅 刀摄六根，正念相继。 刀摄六根，不落有边；正念相继，不落空边。呢、这个叫中道，空有两边不着。 所以心地清净平等，万法一如， 一句阿弥陀佛，由朝到晚都是不中断，照念不误，空有两边都不住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那是真正修行，真实的修行。 又闻妄而不怒，虽惭焰熏天，如举火焚空，终将自息。 这个不单止是理，亦是事。别人诽谤我们，侮辱我们，我哋如果心不动，不理会，自然就冇事㗎喇。佢闹我哋，我哋唔好回答佢。佢闹我就听，闹咗几个钟头，闹攰咗呢就唔再闹㗎喇。咁边个吃亏呢？佢吃亏。佢个口不断咁喺度喐，好攰㗎嘛。嗱，我哋心清净，若无其事。 所以用呢个方法对治係非常有效嘅。 我十几岁喺学校读书，就学会呢套本事。我呢套本事呢，实在是跟我个同学学返嚟嘅。因为我年轻喺学校读书嘅时候，同了凡先生一样咁刻薄嘅，喜欢挖苦人，戏弄人。但係我遇到一位同班同学，呢位同学係我嘅大善知识。我处处欺负佢，大庭广众之中时时拎佢嚟开玩笑，佢从来都唔回答我一句㗎。咁足足过咗一年，我被佢感动啦。呢、这个人真係了不起呀。真係 打不回首，骂不还口。 嗱，我由佢嗰度学到呢套本事，一生都受用呀。 所以无论人哋点样委胖，点样讲，到最后都烟消云散。 而对自己内心嘅修养亦增加了。如果讲福报，一般人对你更加赞叹。 话： 某人真有修养， 如果唔系呢啲人嚟侮辱、诽谤，你嘅忍辱功夫就不能现前。佢系嚟成就你收工嘅，我哋点解唔接受？佢系送大礼嚟俾我哋噶。我哋喺一个机关团体里边，有咁样嘅人对付我哋，我哋能够以好清静嘅心嚟应对佢，长官亦都会欣赏你，同事咧亦都会佩服你，你嘅升级机会咧亦都会提早嘅。佢送咁多好处俾你，你点解唔要呢？你如果对佢恶言相报，咁你两个咧就程度一样高啦。嗱，我哋以前喺学校里边，两个同学嘈交咧，老师往往系一齐处罚嘅，两个都要跪。我哋心里边好唔服气嘅，明明我有理由噶嘛，点解老师都要我跪呢？之后先至明白， 凡系会打交会嘈交嘅，程度系一样高，一个高一个低，绝对系打唔嚟嘈唔起嚟嘅。 呢个系好有道理嘅。遇到咁嘅情形，修养程度嘅高低马上就可以睇出嚟啦。所以遇到呢种事，要知道佢系嚟送大礼俾我嘅，佢系我哋嘅大恩人，唔可以恩将仇报嘅。 因为第一系嚟测验自己修养功夫，第二好现实嘅福报马上就嚟啦，你将会得到大众嘅赞叹同礼敬。 所以佢系嚟送礼嘅，佢唔系坏人，系好人，系真正嘅好人，唔好怪错咗佢啊！ 问谤而怒，虽巧心力辩，如春蚕作茧，自取前面。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。 呢一段所讲嘅，唔单止系世间法，出世法里边亦非常重要。菩萨六道有两条系关键， 第一系布施， 布施系修福，人不能无福，佛系更加唔可以无福啦。我哋称佛为二足尊，足就系满足圆满，佛系智慧圆满，福报圆满，世出世间论福报咧，系冇边个超过佛噶啦。所以求福求智慧系应当嘅，因为我哋自性里边本来具足咗无量无边嘅福位啊嘛。布施有三种， 就系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智慧，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。 这些呢都是一切众生所追求的。佛同我们讲，众善因必定得善果。 第二是忍辱， 忍辱能够保持福德的。如果只有修施福而没有忍辱，修积的福德是保不住的。金刚经常讲， 一切法得成于忍。 这一切法是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要想保存忍辱波罗蜜，就不能不修。经常时时讲 火烧功德林， 咁系乜嘢火啊？嗔恚之火，若然一发脾气，功德就冇啦。 所以功德嘅修积相当唔容易。 如果你想知道功德修积有几多，谂下上次系几时动过嗔恚心，咁就知道啦。因为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念佛人若然在临命中时发脾气，咁就完啦。这个就是讲明点解人临终时，佛法教我哋八个小时内唔好去喐佢。因为一个人虽然断咗气，八小时之内神识仲冇离开嘅。你去触摸佢，怕佢会发脾气嘅。这个时候若然发脾气咧，丝毫嘅功德就冇噶啦。 所以功德好难修积，福德就唔会失掉，功德随时可以失掉。 功德系乜嘢？功德系清净心，系定，系慧。各位谂下，一发脾气，边度仲有定同慧？定慧都冇噶。至于福德，系我哋讲嘅财富、聪明。 而世间嘅聪明系发布施嘅果报。 我哋念佛所修积嘅功德，就是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。一发脾气，功夫成片就冇嘅，一心不乱就更加冇啦。 所以要晓得功德是很难保持，我哋一定要有高度嘅警觉。